着他的消息。 看到美丽的沙花， 啦啦啦。

何时归？ 你何时 归？你是谁？ 你是谁？ 为了谁？ 为了谁？ 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。谁最累？ 我的乡亲， 我的战友，我的兄弟姐妹， 姐妹。